解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琴。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琴。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二天，在这里祝各位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我们上班是为了更好的休息，休息呢是为了更好的上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有什么是不变的呢？有人说工资是不变的。当有人问到中秋节你们单位发了个什么呀，有人说我们单位啊发了个通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说说啊别人眼中的公司，别人眼中的老板。这个主角呢是董明珠，话题是什么呢？加薪的老板就是好老板吗？华兴你的观点是什么呀？ 加薪的老板不一定是好老板，但不加薪的老板一定是坏老板。 好，我们来看看格力的例子哈。9月20号的时候呢，格力的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女士在出席一个论坛的时候表示，只有公司管理层把员工照顾好，员工呢才会思考如何把公司搞上去。他说，我在2016年啊宣布给格力员工每人每月加薪1000元，红了一把，今年还会继续加，再给员工涨薪10亿元。他说的确实没错啊，16年的时候呢，他确实承诺给员工每人每月涨1000块钱啊。格力内部员工还透露，他说董明珠啊还在内部说过这话，要让所有员工的年薪过10万元啊，希望大家在生活更加美满的同时啊，精神上有收获，物质上有收获。那有人做了个测算，格力现在有9万名员工，10亿人民币平均下来的话，每个人的工资还真是能够上涨1000块钱、 嗯、 啊！哎，对于一个制造行业来说，你认为这1000块钱的涨幅算不算大？在今年 啊，挺大的。 当然，刨了税啊，刨了其他的增加的，到手不会是1000块钱啊、 嗯， 几百块钱这是有可能的啊、 嗯。 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嗯，加薪的老板就是好老板吗？ 挺好的呀。 只看加薪吗？ 不是，他是这样的嘛，就是说。加薪意味着你还得多工作嘛。其实工作的一个模式，就大家所认为的固定模式，就是拿时间来去换收入嘛， 嗯， 对吧？所以呢，一般来说，如果是你的那个工作老加班，那就意味着你收入高嘛。所以董明珠给大家加个薪，那大家就多加班呗。 啊、哦，那但是加班也有加班费呀、 啊。啊，对，再对吧？反正再多加班费呗。 啊、哦，你的意思是说，加薪有好多种可能、 嗯， 有一种可能就是让你更愿意加班， 嗯， 虽然加班费另算， 嗯 嗯。我在想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 嗯， 就是说我给你加薪，但是你得胜任我的这个工作、 嗯、 也就是说留下来的都加薪， 嗯 啊，没有加薪的都没在这儿了，都走了， 嗯，对， 就我对你的要求更高了。那么从 董明珠的这种发言也好，包括她的为人处事也好，我感觉她有点像那个华为的任正非啊，从某种程度上是不养懒人的那种企业家。 嗯，对，对，他就是那种，就是说，你只要好好干，给我创造业绩，我就能给你多钱的意思。 嗯， 然后呢，就是怎么讲？一般来说，我算过，因为我也管公司嘛。 嗯， 我招一个人的成本，就招他的收入应该是。他必须得给我贡献两倍的收入， 嗯， 我才能够 cover 住他的成本。 企业的利润一定是要有可预期的增长， 对， 然后才能够反推到给员工的加薪的幅度上面来。 对对， 是吧？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也应该是对企业有一定的信心，当然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鼓励员工啊。 嗯，对。 但这种呢，就是好像面向的是所有的员工，有点阳光普照的意思。 嗯。我觉得他这个10亿肯定不是所有的员工平均涨， 嗯， 他应该是那个，比如说他会有业绩打分嘛，对吧？嗯，比如说 ABCD 嘛，比如说 A 的那种可能就涨得更多一点， 嗯， 然后 C 的那种可能就给一个比较低的涨幅，D 可能就淘汰了。 嗯，好，嗯，刚才你说了哈，加薪的老板不一定是好老板，不加薪的老板肯定不是好老板。 对， 我们还回到这个员工的角度来说， 嗯， 如果老板给我加薪，我就一定要在这干吗？ 但你得评估啊，你得评估你这个钱跟假如你换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能挣那么多钱吗？ 嗯， 啊，对吧，这一个，然后你换到另外一个地方，你想要什么吗？那个地方能满足吗？ 我要换一个地方的话，我不要这个钱， 嗯， 别的地方能够给我钱买不到的东西是吗？ 对啊， 比如说呢， 比如说关系， 嗯， 对吧，我 人际关系是吧？ 对，我换一个地方，我觉得那个老板就不给我加薪，对吧？然后每天上班也不准点，下班也经常早退，因为那老板就是我爹， 嗯， 对吧？那不挺好的，对吧？ 那是家，那 二叔，二叔啊，不一定是爹，是二叔，行吧？ 嗯， 对吧？二舅，对吧？那不挺好的吗？他也不给我加薪，然后他说，哎，就有个行政，你在这待着。那不一样，他要的不一样嘛。 嗯，那你看，就有的地方，即使加薪，还是有人要走。 嗯， 啊，上到高层啊， 嗯， 然后呢，各个层级的员工都有。 嗯， 那你认为这是什么样的原因？有人说了，有几个留人的办法是吗？ 嗯， 金钱、公司留人， 嗯， 还有上到高层啊， 嗯， 然后呢，各个层级的员工都有。 嗯， 那你认为这是什么样的原因？有人说了，有几个留人的办法是吗？ 嗯， 金钱、公司留人， 嗯， 还有什么事业留人、感情留人、 嗯、 等等。 嗯、 那加了薪了还要走，你认为是什么？ 他有好几种原因嘛。他有的人就是不讲，要么就是钱给少了，要么就心冷了吧。他心冷了呗。 嗯， 就比如说这个，因为我们还最近还真做过这个研究啊，这个给企业做这种管理企业的叫什么企业人才的生涯的研究，就是其实很多人他对企业失望的原因是老板没有上司没有给他足够的认可。 嗯， 啊。然后呢，这个还真有过统计，有过分析，就问这些管理者说：“你们没给员工认可？” 嗯， 80%的上司呢都说我们给员工认可了，然后他们又去问员工说：“你们的领导有没有给过你认可？”80%的员工都说没有 啊 啊，所以这是一个不对称，这是一个不对称。所以其实好多人可能走，他是因为这个老板天天都不认可他，天天都否定他，然后呢，就算多给他一点钱，反正多给点钱也不够多买点房子的哈。 嗯， 所以这 多那1000块钱买不了一套房。 对对对，厨房厕所也买不了，所以无所谓嘛。那我找个认可我的，对吧？那有的老板天天哄着我，天天给我戴高帽子，然后也不给我加钱，我心里很高兴，对吧？ 嗯，这个有点和你在什么地方住有一定的关系啊。 嗯， 就是你比如说我要找一个性价比的房子租， 嗯， 啊，这样的话呢，离单位也近，各方面生活也。 嗯， 成本也比较的，能够覆盖得了，对吧？ 嗯， 你离单位特别近或离单位特别远都不行。 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就是你的薪水特别低也不行，特别高，但是呢，你在其他方面要付出很多， 嗯， 可能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 嗯 嗯，好，不管怎么说呢，作为原来就认可这家公司的员工来说， 嗯， 啊，又加薪了，那这肯定是个好事儿。 嗯，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其实企业在变，员工自身的能力也要跟上企业的步伐。 嗯， 记得原来咱们聊过一个话题，就是有一个地方要把那个收费站撤掉。 嗯， 就是人工收费这项撤掉，全都用智能化的设备。 嗯， 所以那些收费员就不干了嘛，在唐山。 嗯， 有一个30多岁的女士说：“我除了收费，我啥也不会啊，你让我干什么去啊？” 嗯， 是吧？ 嗯， 哎，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加薪虽然是件好事儿。但是咱也得做到居安思危，与时俱进。 左眼吧，跳跳，好事要来到。 不是要升官，就是快要发财了。 龙里的龙， 左眼吧掉掉那吉祥的预兆，就算什么都没有，也让我心情好。手机快没电了，充电器也找不到，房东又来催着掏钱，房租还没交。昨天同学聚会发现别人都混得比我好，不高兴喝得有点高，合伙经营自己单挑全都试过了，生意难做朋友坑我，工作也难找，水到渠成的事情倒是做了一件，女朋友和别人好。左眼皮掉掉，好事要来到，不是要升官，就是快要发财了。左眼皮掉掉，那吉祥的预兆，就算什么都没有也让我心情好。单挑全都试过了，生意难做朋友坑我，工作也难找，水到渠成的事情倒是做了一件，女朋友和别人好。左眼皮掉掉，好事要来到，不是要升官，就是快要发财了。左眼掉掉，那吉祥的预兆，就算什么都没有也让我心情好。左眼吧掉掉，好事要来到，不是要升官，就是快要发财了。左眼吧掉掉，那吉祥的预兆，就算什么都没有也让我心情好，就当是找个理由让我心情好。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最近呢，有一个女孩在网上发帖，她吐槽自己的网恋男朋友没有学历，是个送外卖的。但问题是什么呢？哎呀，我们先来看看啊，他们的对话。女孩问，你想好没有？你就想这样一辈子送外卖吗？我怎么跟我爸妈说你是做什么的呢？男方说，宝宝，我也没办法呀。你有没有为我们的未来想过呢？你就天天知道做事情，对你很勤奋，早上送到晚上，到家就睡觉，那你把我当什么呀？哎呀，你别生气了，你想的我都知道，我今天想了很久。我呢，没学历，没关系，在上海找个师傅当学徒，那学是要学好久的，又没有工资啊。我们俩每个月最低开销也得要6000-7000，我去做事，怎么生活呀？主管今天把前3个月的工资都给我补上了，我是全勤，你别生气了好不好？我会好好努力的。晚上我就不去了，你下班等我去接你们，晚上去吃大餐好不好？ 这时候还发了一个截图， 嗯， 发了一个什么截图呢？他的账户余额截图54794.27元， 嗯嗯， 同时还又补上一句，哦，你上次说要的东西，我带你去商场买好不好？ 嗯， 哎，女孩听到这样的话会什么样的反应呢？她说：“你每次都想这样糊弄过去，我真的很失望。我爸妈问我的男朋友是做什么的，我都不敢说。你现在赚那点钱有什么用？你真的想一辈子送外卖吗？我真的要哭了。宝宝，我想过了，如果考虑未来的话，我们得分开一段时间。哎，我们看到这儿，我觉得是不是他想分手啊？ 嗯， 你认为呢？ 应该是， 结果不是。 嗯， 他说 他要学个什么东西是吧？ 我一个人在上海的话，我就不需要租房子呀。我在公司宿舍包吃包住，我每个月努力，给我大半年的时间，相信我，我一定能够攒20万，然后我们去做一点小生意，体面一点。 嗯， 不在上海了，去你家那边，学校附近租个小铺子，我们一起做点小生意，好不好？我们一起在上海的话，真的攒不到什么钱。女孩听到这个发飙了，嗯，啊，你想这么久，这就是你想要的方法？你的意思是你嫌弃我花你钱呗？现在的开销你都嫌多了，以后呢？买车买房呢？我真的看不到未来。然后这位小哥回了四个字：我对不起。好，就没有后续的了啊，我们只看到这样的一些截图啊。那网友的评论也很有意思啊，网友的评论就是：求求这位姑娘放他一条生路吧，求你别这么祸害这么好的小伙子了。还有很多人说赶紧分，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就不要耽误别人送外卖了，大概都是这样啊。 嗯， 华欣你怎么看？ 那我觉得可以分手啊。 可以分手是吧？ 啊，就还没结婚的嘛，反正 嗯 可以分手。 问题是这个女孩自己月薪才4000， 嗯， 男孩月薪是15000，刚才我没有说他们的收入差距啊。 嗯 那他凭什么这么要求对方呢？ 因为他未来他就想过啊，他要结婚，未来要生小孩，要那个什么，嗯，对吧？这种文化他也有一个男主外女主内嘛，男方更多的在外边挣钱，女方更多的在家里边那什么嘛，所以女生想的更多的是未来他要成家，他要干这些事儿的。 你意思是出发点不一样。 对， 同样是职场中人啊， 嗯， 两个人的差距很大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分工的不一样。 对， 就是说你收入比我多，那么你在外面多做一点，我收入比你低，我在家里多操持一点，但是总的付出是不是应该对等呢？当然这个也没有办法转换一下，比如说你家里的这块操心折合多少钱人民币啊，然后跟对方在外面挣的工资相比较，也很难这么测算是吧？ 对，但是这跟文化有关系，你要是到西方那个，那可能女方就无所谓，就是他们不会因为这个收入而去争吵嘛，对吧？因为女方跟男方在所有的花销方面都 AA 制嘛，谁也不用养谁嘛，对吧？我也挣钱，你也挣钱。 所以你认为是文化导致的这个所谓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是吧？ 对，就是女生是这么认为，就她背后有一个默认的观点，就是你作为以后作为我的丈夫，你就应该在外边多挣钱，那我更多的管家里，那我挣少点钱是可以的。 她说我怎么跟我父母说呢？难道说你是个送外卖的吗？这里面是不是带有某种歧视呢？ 他也不是说有某种歧视，他是一种，你要说歧视也可以理解， 嗯， 就是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文化程度就是不高嘛， 嗯， 而文化程度就是不高，所以那个家里边肯定会希望女方找一个文化程度高一点的，至少叫做门当户对嘛，对吧？ 嗯， 就女生月薪4000，女生没准是个大学本科毕业，对吧？甭管什么大学了啊， 啊，这个不知道啊， 对吧？有可能啊，大多数情况都是一个大学本科毕业，对吧？那门不当户不对嘛，文化程度没对上嘛。 所以呢，对于男方来说呢？他除了挣钱他也不会别的。 对啊， 你觉得他的职业规划对不对？他就是说我拼命挣钱挣20万，然后呢 男方 到一个小地方， 男方应该给女生，如果我要是那个男方要找我咨询，我就说你给你的那个对象3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我现在挣钱，对吧？就第一个方案就是我多挣点钱，然后咱们回到小地方开个店，这是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是我多挣点钱，然后我把这点钱花了再花半年的时间，我学个手艺，学个学历什么之类的，你干不干吧。然后第三个方案就是，对吧？ 分手。 哎，对， 啊， 就是我在就把门不当户不对嘛，你找你的那个更好的人了，对吧？好吧，你选哪个？ 嗯，其实这个主动权其实是在于男方的，女方好像没有太多的主动权，更多的是态度上的这种要挟。 对，你只能这样嘛， 感情上的要挟。 对对， 啊，好，那这个女方能挣几千块钱，我们不知道啊，反正现在只能拿4000块钱。 嗯 啊， 挣4000块钱的有资格嘲笑挣15000块钱的吗？ 不是，他是 因为他们俩是男女朋友关系。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现在挣4000块钱，他现在在嘲笑挣15000块钱了。就算那个女方屈尊跟他在一起，女方有可能以后成啊职业发展或者靠资历发展了，挣到10000块钱，男方如果还挣15000，他们就也不能叫一定，他们就更可能分手。 所以你看，他们俩这种关系，其实，在感情上面就不对等，女方挣这4000也可能是比较稳定的， 嗯， 性价比比较高的， 嗯， 男方挣那个15000是比较辛苦的， 嗯， 是有点像吃青春饭， 嗯， 是吧？再加上可能女方家庭背景多少比男方好一点， 嗯， 所以这两种职业在一起的话，估计未来这种磕磕绊绊还不会太少， 对 啊，不会少。从男方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给他做一个职业规划啊， 嗯， 他自己学历不高，现在呢这个拼命干活，一个月能挣15000，就算是快递员当中挣的比较多的了。 嗯 嗯，你认为他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径，让他今后不管是在处对象上面，还是说自己的这个工作上面，能够有一个长远的考虑， 挣点钱，然后想办法能不能做外卖的管理者， 嗯 啊，带团队， 嗯， 这一个嘛，然后。第二个方法就是挣点钱，然后把这点钱用来去读个学历或者学个手艺。 嗯 嗯，比如说美容美发呀，烹饪做饭呀。 嗯， 这样呢，你这点钱，你这点钱能学个手艺，然后你还能回家乡，然后再开个小饭馆。 嗯 啊，或者什么西餐厅、什么茶餐厅什么之类的。因为外卖这件事嘛，现在不都说嘛，那个机器人外卖已经变得很那什么了嘛。 嗯， 所以这个也不能说迟早被取代嘛，但这个真的技术出来了之后。被取代确实是有可能的。 那你认为打工还是创业，这两个对他哪个更合适呢？ 不知道现在。 嗯， 就像他们这种也不能叫创业哈，就是我开个小店，你说这个能叫创业吗？ 也算呀，做生意、啊、做买卖吗？因为你没有人固定给你发钱呀。 一般都是创业，就是学历不高的一般最后都是创业。 嗯 嗯，就是因为打工一般都要看你最终那些大公司都是说啊，你学历必须得本科什么什么，这都是硬条件。 好，最后我们再说一个啊，就是他是不是被女方所拿住了，但是感情的事儿确实很难说啊。 嗯， 他和你的这个能挣多少钱没有太多的关系啊。 嗯， 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是你感情不是特别的独立啊，在对待这个问题上面啊、 嗯、 那势必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工作和生活。 嗯 嗯，其实在身边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一些年轻的朋友在感情上面总是依附于一方，或者是说老要占据一个主动的地位，强势的地位啊。那其实例子啊，一些年轻的朋友在感情上面总是依附于一方，或者是说老要占据一个主动的地位，强势的地位啊。那其实如果说夫妻感情不好的话，在工作上面难免也会受到影响。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一些咨询 啊？有。就这个男方也可以跟这个女方这么说，说你看啊，你为什么能够跟我在一起？说假如我真的是一个。又努力，然后挣钱还多， 我还能看得上你， 对吧？然后我还有学历 啊， 我在大公司，那我的那个对吧，还能是你吗？ 啊， 对吧？就这个意思嘛，对吧？我跟你也是搭的嘛，对吧？那个，这个我一朋友他就是这样，他老抱怨他老婆，你知道吗？他老抱怨说一回家就是他老婆也不干活，他耍手机，然后他老婆在一个很大的企业里边啊，独角兽企业做一人力资源那时候。然后他老抱怨说：“你看你不干活，刷手机，然后也不看孩子，也不那个什么。”然后后来有一次，他老婆说：“那咱聊聊呗，一边洗脚一边说聊天呗。”然后他老婆说：“你有想过吗？如果我这个在工作又很好，然后又努力挣钱很多，然后回来又勤勤恳恳又看孩子又那什么，我那老公还是你吗？” 嗯， 然后他就不说话了。 这是挑衅了吗？ 不是，就 这句话等于宣战。 说白了就是你得配我呀，你能配得上我吗？ 其实我们选择了一个人，也是选择了他的长处和短处，是吧、 嗯、 选择了他的优点和缺点，或者是说也选择了他的棱角。 嗯，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关注每一个在这个城市里打拼的劳动者，还是希望大家啊是能够家和万事兴。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多一点啊，接下来要和大家讨论的是不用工作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从一位住在江苏的朋友说起，稍后见。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华兴，你身边有不用天天去上班的人吗？ 有。 不用去就是想办法挣钱的人吗？ 啊，有有，就有矿的嘛，是吧？ 有什么叫有矿？ 家里有矿嘛，对吧？ 啊，有是吧？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呢？下半段要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啊，不用工作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很多人有时候会老冒出这样的一些幻想来啊，希望过这样的日子。那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华兴，你身边的朋友 他一般都是这样的，就是家里有几套房，然后有小都是女性嘛，然后有小孩，他就成家庭主妇了。 嗯，那但是这个也是工作嘛。带孩子也是个工作， 就不带不没小孩也没那个、 啊、对， 啊， 就不用指着别人给他用劳动去换钱，用智力去换钱的这种， 啊，就他不用劳动去换钱了， 哎，对，他就天上就掉钱， 没有，就我也认识一些，就家里边就父母都是有钱的，然后，但他们有继承啊，他们继承自己的父母的这个公司， 踏踏实实去做事情了， 对啊，得干活，得工作。 好，那华兴身边没有啊，我身边也没有，说实话，但是网上有，我们来看看一位朋友在网上发的帖子，不用工作的生活是怎样的。坐标江苏，在江苏，今年30岁，性别男，从2010年开始8年不上班了，每个月有门面房租金固定的收入，大概12000多点，房子很早就买了，120平，存款还有110万，每年买保本的理财5%左右，算一下一年有20多万，可是整整8年没存下什么钱，所以还是那点存款。朋友问的最多的是，你不会觉得无聊吗？有一阵子会，但比起去上班朝九晚五的时间限制，其实我更不愿意上班。直到后来我已经具备了能够习惯无聊，或者说能够找各种事情打发无聊的能力了。平日干的最多的就是出门找好吃的，新开的店会一家一家的吃下来，然后就是打麻将，这是个非常好的打发时间的活动，我自己也非常喜欢，所以每周都会打2-3次，一次6个小时。平时一周还会去健身2次左右，周末会去踢球一次，还会去看足球，这一块呢也大大消耗了我的时间。至于各种电影电视剧肯定都会看，不然闲着也是闲着呀。每年会出国旅游一次，国内旅游一次，都是乘着淡季出游，人少酒店便宜，飞机票也便宜。由于很闲，我很喜欢做饭，练了一手味道很好的家常菜，但由于家里就2个人，做饭的过程很容易搞得一脸油，做完了自己都不太想吃了，所以现在一周只做一次了。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很散漫的，因为找不到自己特别爱好的事情去做，也一直想找一个感兴趣的事情，可是最近几年一直在探索，花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期间也有2次由于无聊去上班了，可是一回到职场好像脑子转得没那么快了，一下班倒头就睡，上班也变得好困，其实应该就是没调整回来，干了1个多月就离职了，后来再找了份工作也是这样。对了，由于生活中很多朋友做生意的，所以周一到周五上班时间很多朋友也是随时可以约出来，很大程度上因为这样才不至于跟社会脱节。 总的来说，不上班的生活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好，大部分时间还是很无聊的。那些你曾经想过不上班会去做的事情，事实是你真有空了也不一定会去做。但起码在我看来，自然是比上班强的。我这个人没什么大的志向，就这样混沌一生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嗯， 好多人说我也想这样混沌一生啊， 羡慕哈。 好，我们来看看他的痛吧。华欣，你怎么来看？ 他缺少意义感。 缺少意义感。 对， 嗯， 就生活缺少意义感，这个我没有过分析，像这样的人。 那我用另外一个稍微严重一点词来形容，你觉得合不合适？叫行尸走肉。 那这不好说，过退休生活嘛，现在就是，对吧？你是退休的人，他们也不是行尸走肉嘛。 那退休还有一个孙子是吧？想呢，还有一个儿子所期待呢，是吧？他这样啥也没有啊。 嗯，就缺少意义感，就是他现在有价值感，价值感就是他有钱嘛，对吧？但没有意义感。 嗯，好，那应该怎么寻找？他也似乎想去寻找。你看，做饭是吧？ 嗯， 踢球， 嗯， 健身， 嗯， 还有什么？ 旅游 、和朋友聊天， 嗯，打麻将 、啊，对，还有这个打麻将是他固定的，跟上班一样， 嗯， 是吧？这是每次打六个小时呢，还。 嗯，因为打麻将要能算了，这个打麻将赚钱属于赌博，是不允许。 打麻将也是某些地方开展的一项体育运动。 对，体育运动。对，然后我觉得还是生个孩子呗，生个孩子马上就有意义感了。 嗯，啊，就是靠别人获得意义感。 对啊，就靠传承嘛。生个孩子不是靠别人，是人本能的繁殖欲望。 嗯， 对吧？当人本能有一个繁殖欲望是人的本能，生物的本能嘛。 嗯 嗯，生了一个孩子，他就得养这个孩子，他马上就有意义感了。 嗯，其实我能感觉到他还是想去做事情的。 嗯， 只不过他不享受朝九晚五的束缚。 嗯， 他不想受那么多条条框框的管理。 嗯， 对吧？他并没有说天天花天酒地。 嗯， 吃喝嫖赌倒没有。 嗯， 吃喝可能有点是吧？ 嗯， 但是他自己还做呢，是吧？ 嗯嗯 嗯。 嗯， 他也曾经想去寻找刚才你所说的意义感，但是没有寻找到。除了生个孩子之外，你认为他应该怎么去？ 我觉得可能也有其他的原因啊，就是你没仔细问，所以你不知道他背后的背景和原因。因为我也知道有些人他不生孩子是有原因的。你像我认得一个，他生了疾病，他不能生孩子，然后还得吃这个药，然后一旦中间出现了，就虽然已经控制住了，但是一旦中间出免疫系统疾病，是类似于不治之症那种，但是控制住了。一旦出现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重感冒什么，都有可能有死亡的危险。 嗯， 所以就是他也有能力挣钱的哈，就是个自由职业，所以出国买包，女生出国买包包，那都不眨眼都不眨的，10000多块钱随便买。 嗯 嗯，就是你会觉得很奇特，很独特，知道吧？很奇特。然后买手表，那个7000-8000块钱手表随便买，一买卖好多。然后就一开始，如果你不了解他的人生，你就觉得很吓人。你觉得这个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对吧？没有希望了吗？难道？但是你看他的过去的故事，你就知道了，他会把每天当成自己的最后一天来去过。 嗯 嗯， 就想要过他过的生活，是吧？ 对，就是也不是说想要过他过的生活，就是反正已然如此了，对吧？我也许第二天我得了一个重感冒，我就 over 了。嗯，是有可能的，真是有可能的。嗯，然后那有一回嗓子疼就不能说话了，马上就回老家了，说我得死在老家里边。 啊，但是这位朋友。可能不是啊，应该不会这么严重啊。那下面我们为他来寻找一下生活的意义吧。 嗯， 好吧。 嗯， 他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啊？他也想过工作，好久不去了，感觉跟社会脱节了，你觉得这种会吗？老不工作的人再去工作跟不上了。 他不一定这么工作呀，就是他不是，其实他是有份工作的，他那份工作叫做房东。 嗯， 对吧？他把那个门面房出租出去，本身他就是房东，他要去那收租金，对吧？这是他的一份工作嘛。他有130个门面房，一天收一次，就不行。 那很显然没有啊。 对吧？ 而且那个也不用太动脑子呀， 对吧？这是一份工作，那工作有很多工作都不需要动脑子的，对吧？ 对吧？这是一份工作。嗯， 所以你的意思是找一份适合他现在能力的工作。 就是他不用找工作，他可以自己开创一个工作嘛，对吧？他比如说烹饪做饭嘛，对吧？小区里发个小广告，说我这有私房菜，对吧？ 嗯。 一天只做一顿，对吧？200块钱，对吧？你要是来就那什么，当然我得弄个卫生许可证什么之类的，对吧？ 嗯。 然后那不就这就是份工作嘛，对吧？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可以不考虑工作挣多少钱，但一定要考虑自己能做下去，是这意思是吧？ 对啊。 然后从里面找到意义感。 对。 嗯， 就是重要的意义感是给别人带来价值嘛，就是人们的意义感的核心是在于给别人带来价值， 哪怕他花点钱都成， 而且是那种 能看到的价值，就是因为有好多人的工作他也没有意义感。举例比如说金融行业，很多人的工作其实是没有意义感的，他有价值感但他觉得是没有意义感的，因为他没有感到给别人真实的带来价值。但你比如说我去做一个服务行业的一个人，就会给别人真实的带来价值。 换句话说，他也可以去做点公益事业。 哎，对对， 是吧？就在那个时候呢，也许你不挣钱或挣很少的一部分钱， 嗯， 但是你的工作能够帮到别人，借助某一个平台， 嗯， 某一个项目， 嗯， 这个时候你的生活就有意义了。 对。 另外呢，他说我想找一个自己特别爱好的事情去做，也一直想让自己的后半生消耗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面，探索了几年都没有找到。 嗯。 那这个怎么破解 啊？他这样的，就是说他的爱好，他现在的旅游、打麻将和这个看电影啊什么， 做饭 其实做饭是一个很好的爱好。就是一个人的兴趣它分成好几层，他最底层的兴趣叫消费兴趣。 嗯 啊，比如说我这个吃东西，这就消费兴趣嘛，对吧？他不能给别人带来价值，也不能成为工作。然后再往高级一点，就变成生产性。你比如做饭就是个生产兴趣，就是在我的手里经过了再加工之后产生了一个新的东西，这个东西能给，不光能给自己带来价值，还能给别人带来价值。这个一般来说长期的爱好都是生产兴趣。只有生产兴趣才能变成工作，所以我说那个做饭是可以的。那你比如说我旅游怎么变成生产兴趣，那我写游记就可以变成生产兴趣，就产生了文字和产生了一个东西嘛，照片，这个东西是能卖给别人产生价值的。 嗯， 然后并且也能让你的兴趣变得更深入，因为你要写游记你就得琢磨怎么写于是你就得提升写作能力和拍摄能力。 那你认为他是没有找到把兴趣转化成刚才你所说的工作的方法呢，还是说自己在某种问题上的坚持不够？ 对，就三分钟热度嘛，就属于那种，就是他得让这个兴趣变得更加的深度嘛。 那怎么来完成呢？ 对，增加学习嘛。 他首先要探索，是吧？就是我是否可以把做饭也好，旅游也好，甚至打麻将也好，变成一个生产性的工作， 对 吧？ 对。 那我就首先挑一样， 嗯， 是吧？挑，好比挑做饭， 然后 给他一个指导， 对，然后就去学习嘛。他可以去学习烹饪技术，然后在很多烹饪学校现在已经提供了，就是原来的烹饪学校都只是培养厨师嘛，对吧？而那个刀工呱呱呱切一堆人，现在很多烹饪学校都提供那种，就是你满足你的业余爱好，对吧？我给你一个周末课程，对吧？三个月，然后你就能做几道菜，就有这样的培训，他可以上这样的培训。 好，可是他又怕油烟。是吧？他自己在家里做，他说啊，做完之后一身油，自己都不想吃了。 嗯， 那你看这个时候马上就会让他的兴趣减弱了。 嗯，就他很看重健康嘛，是这样。 就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即使你很爱好，但是他也会有一些比较难的事儿，对吧？要你忍受的事儿。 嗯， 那这个时候他就退缩了。 嗯， 这个兴趣到此就戛然。 他也可以，其他的也可以啊，比如说打麻将，其实也可以学习啊。这个里边也有很多学习的技术啊，对吧？这个参加比赛。你要真的能参加比赛，那一定是你这个很深度了嘛，对吧？ 就是有很多人他在坚持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遇到一些困难，他就望而却步了，那个兴趣也就没有了。其实这一道坎儿很难， 他就过去就行了，他过去就行了，他过不去 啊，就是过不去啊，你说怎么办？是需要有一定的训练。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对，这是一个办法嘛，就是人们的兴趣为什么容易很快的三分钟热度，是因为叫做从经济学里边有一个概念叫边际效用递减，就你吃七个包子你就饱了，对吧？你吃第一个包子的时候你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到第七个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快饱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赶紧吃了完了就味道就一点都没有了，对吧？就一样的道理，你的兴趣也是这样的，就你一开始可能觉得特别好，然后到慢慢边际效用递减嘛，很快就觉得没意思了。 对，那怎么来破？ 所以得深入嘛，所以重要的方式是把这个兴趣深入，就是得增加学习，增加学习完了之后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味道。你像你吃个包子，突然产生新的口味，然后又产生新的刺激，然后它就变得那个，这边际效应就递增了。 在自己的这个兴趣上面，你得不断的给自己设定目标。 对，这是一个办法。然后这是一个最常见和大家经常会使用的办法。 嗯。 然后还有一个办法，但是那个办法就更那个什么，就是把所有兴趣都断掉。 嗯。 就是你就空虚一天，好吧？因为我知道有个人就是这么干的，就是说， 就是饿他几天， 哎，对对对，就饿几天，对吧？就是你家、那个、 村里的鸡都被偷了， 对对对，麻将不能打，然后那个什么不能打，把自己锁家里边，只能吃这个米饭和白水，然后这个网都断掉，游戏什么那电视全断掉，一个星期， 闭关了这行， 哎，对对对对对，就把你所有的那个都断掉了嘛，断掉完了之后，等你再出来之后，你发现什么都很好， 好，所以。换一种角度，换一种生活方式，也许你能够更加的清楚你到底要什么，身上有哪些浮华是可以卸掉的啊。 嗯。 不 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再来看看大家的观点吧，很多人都留言说请让我就此混沌一生吧，但是他也说了，很多人都不想去工作，但是其实你真的达到了这个物质条件，你也不会像你想象那样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这是过来人，他说这话啊， 对， 我们是相信的啊。 对， 哎，我们来分析分析，为什么我们都想有一天财务自由？可真有一天财务自由了，反而那些我们特别想干的都干不长，都不想干了，反而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了。 不，他这个也不是财务自由，他只是底层的财务自由，财务自由分好几层了。 就对他来说已经达到了吗？ 没有，他只是说我逛超市可以不用那个什么。 因为他说我胸无大志嘛。 对啊，所以你得给他建立一个更高层的财务自由才行。 好，那更高层次的财务自由达到了之后，会不会也像他这说的这样？ 他有责任嘛，然后他就会有责任啊。他更高层级的财务自由出来，他就说，哎，我得有责任了，对吧？马云财务自由了吧？但是他是有责任的，你知道吧？ 好， 他管着这公司， 奉献给社会。 对啊，公司好几万个人，然后这是一个公司的责任，对吧？社会好几十万个人，对吧？要不然人叫乡村教师代言人呢，他是有责任的。 嗯嗯，所以说不管挣多少钱哈，我们首先心里还是要有一个能够坚持下去、爱好多年的兴趣。 嗯， 这个不会让我们感觉到空虚，是吧？ 嗯嗯、 另外，我们要有一颗为社会、为他人，奉献爱心的心。 嗯， 这样的话呢，会让我们找到意义感。 嗯。 当然，如果你还有能够让钱生钱的能力，为社会、为他人，奉献爱心的心， 嗯， 这样的话呢，会让我们找到意义感。 嗯， 当然，如果你还有能够让钱生钱的能力的话，也会让你自己找到成就感。 嗯 嗯，这几点，我觉得可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啊，所占的权重是不太一样的，是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几点都是我们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或者是幸福的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好，这里是职场帮团啊，祝愿大家早日啊找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的状态。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刚才华欣说到了马云，是吧？ 嗯，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来探讨和马云有关的一个话题。在今年的教师节当天，马云啊公布了阿里巴巴的传承计划。他一年之后啊，就是明年的教师节当天，他要辞去董事局的主席职务，由现任的 CEO 来接替他。那现在呢，阿里巴巴已经是互联网行业的巨头了。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当年呢是由18位合伙人联合创立的公司啊。 嗯， 所以当年的这个18位合伙人呢，又简称18罗汉。 嗯， 包括马云呐、蔡崇信呐、彭雷啊等等啊，依然活跃在阿里巴巴一线的啊高级管理人员，但是还有一些人就渐渐的淡出了。 嗯， 有些人呢是阿里的一个很普通的一名管理者。 嗯， 有些人呢就不知道干嘛去了。 嗯， 也有一些人呢可能到海外去定居去了。 嗯， 啊等等不一样。那接下来和华欣探讨一下，你怎么来看待所谓的十八罗汉和阿里巴巴这个人和公司不同的发展路径？ 就是每个人他在公司里边有自己的目标，这东西就跟任期似的。 嗯， 就我觉得啊，这个特别像这个总统选举里边的任期啊，这个我这个来到这个公司或者我创始这个公司，那我这个任期我比如说我定成5年或者4年，那这4年我需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目标，然后当我这个任期目标实现了，我可能就卸任了。 嗯， 对吧？卸任完了之后，我可能就会去走，就会去干我自己其他的事情，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那为什么有的人留下来连任再连任？ 啊，对，就是连任嘛，对吧？就是我的目标更远，一个是我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目标，然后这个目标只有在阿里巴巴才能更好的实现。 但是如果回到当年的话，他们可能都看不了那么长远吧。 大家共同创业，其实他们的本质的期待是不一定一样的。就有的人的期待可能说，我希望跟这个公司捆着一辈子， 然后有的人可能期待的是，我希望这个公司一起发展，就跟养猪似的，哇，这猪养大了，我把它卖了，对吧？卖了之后我挣钱，挣完钱之后我过自己的生活。 嗯， 不同的人他的本质期待不一样，虽然在当时他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所以目标是短暂的，期待是长时间的。 嗯， 短暂的目标只要一致，大家就可以在一起。 嗯，有人说了啊，你看那些人他离开了，或者是各种原因不在这儿了， 嗯， 多可惜呀、啊。现在人公司上市了、 嗯、 值多少钱啊，你怎么来看待这种观点、 嗯、那不一定啊，这帮人离开了肯定也是拿了不少钱走的，人家也自由了。 嗯，但是你看一比是不是差多了， 不他自由了就行了，他到了他认可的那个阶层的自由就够了。 嗯， 就他想要的那个生活方式他满足了就行了。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的一些意义感不一定能够在这家公司里边得到实现嘛，他就得去用其他的方式来去实现嘛。 人是会变的，公司也是会变的。 对，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没什么最好的方式吧。 留下来的是跟随着公司一直在变的。 嗯， 走的那些人呢，就是他们的变化和公司的变化已经不能够合拍了。 嗯， 当然也许会有人后悔啊、嗯、也许会有人觉得当年的 确实不明智。我觉得十八罗汉不一定后悔。 嗯， 对，他们干几年都已经那个全自由的人。 嗯，那从现任的这些人来说，他们也应该是所谓的财务自由了，为什么还要接着干呢？ 嗯、 那是什么在驱动他们？ 对啊，他就有另外的意义感或者使命感，让他来去在这个下边去干了。就是，每个人的意义感可能是不一样的嘛，对吧？有的人的意义感可能是我去做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沉浸在其中嘛，对吧？嗯，至于能不能给别人带来价值，不一定啊。然后有些人的意义感是我一定要帮助到别人，越帮助到别人越好，可以倾我自己的全部。然后有些人的意义感是我要影响更多的世界，我想改变世界。 嗯， 对吧？不同人的意义感，最终终极的意义感可能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从一家公司离开，或者是一直在这家公司， 嗯， 都。啊，无可厚非。 嗯， 关键的还是我们回到一开始所说的那几点啊。 嗯， 要找到人生的意义感、成就感啊。 嗯， 同时你生活还要有滋有味儿。 嗯，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次祝大家国庆快乐。接下来是北广购物，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里。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那朵浪花激起，想要说声爱却被吹散在风里，偶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恋，就让它浪花激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